庆九块九会计代理好幸运，九元注册公司祝你成功是我的使命，我的 freestyle 说不停说不尽兴，更多活动就在85顶呱呱九周年庆，活动热线4000-9625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您还为装修材料不环保、周期长、入住晚而烦恼吗？ 北京易居易室现推出木塑集成墙顶壁整装系统，所用板材无甲醛添加，无重金属，防水、防潮、防火，环保标准远超欧盟10级。 该整装系统可以做到老房不搬家，老房10天，新房20天入住，真正做到今天装完今天入住。 展厅地址：东四环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甲3-22。 咨询热线：4006222958，4006222958。

去讲心中理想，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，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。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，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再见了背向你，回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。何时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。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，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嬉戏。 说高效能的人士在日常的生活中呢，都有一些能帮助他们成功的习惯，而这些习惯大多都取决于他们睡觉前做什么，总结今天、规划明天或是阅读等。然而有的人却认为忙碌一天在睡前应该好好的放松自己，玩手机或者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睡眠。那各位听众，你们在睡觉前会做些什么呢？你认为在睡觉前做些什么比较好？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睡觉之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与我们分享你的生活小经验，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。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公众号就可参与活动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。 星星的黑

还有更多的五周年，希望继续用心去分享和传播快乐，感染每一位听众。 五周年快乐，希望九六九越办越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星线尖发现有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连三秒，一看表心里知不妙。这晚你去过哪里吧，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，你坏了说大概夜了，让你收不乱了，今晚散叫扶着我不敢，轻招换旧了，正奇了，与你做错事了，让你收不乱了，要你乱了，但我奉你说心不转心了，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，但你对待我太好，头半后一般等到焦躁，需要找出路。 今晚你去边啫？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